烂的是一整个的夜空， 烟火照亮的是一览无余的辽原， 烟花与烟火是繁复的世界中一抹清新的慰藉。 我与你就是这个青春中最美丽的风景。 青春大概就是在春日期盼着玉兰花的绽放， 在夏日面朝大海与暖阳， 秋日在布满银杏叶的校园中回眸， 冬日在银装素裹里开心地笑出声来。 无论你在哪里， 校园永远是青春的印记。 让我们记录在风里传来的笑语， 记录鼻尖嗅到的每一丝芳香。 这里是 花之与火， 主播文婷， 主播张征， 陪伴着每一个如花如火的青春，一起感受 每一次绽放。 这里是校园组的花之与火，我是主播文婷， 我是主播张征，在温暖的主楼301向大家问好了。 春夏的时节，我们总是希望多穿穿好看的小裙子，多出去走走啊。 哎，我也是啊，虽然我没有小裙子，但是确实发现大家约饭都变得勤快了呀，嘴里品尝着美味的食物，眼之所及都是美好的景象，真是太幸福了呀。 嗯，对，这一点啊，我可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哦。这种天气啊，吃什么都是没错的，无论是火锅还是冰淇淋，都能带来无敌的幸福感呢。 嗯，各种菜都是主角呀、啊。一到了这个时候，我的饭量就会急剧增长。 哎，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也不能天天都下馆子呀。 嗯，其实我觉得呀，在家里吃上爸爸或者妈妈做的饭菜的时候，那才是最幸福的。 嗯， 不管吃的是什么，都比在外面吃尽美食都要来的满足和开心。 对呀。因为毕竟跟自己最熟悉最心爱的人在一起吃一顿饭，品尝到的就不只是美味了呀，还有心中的满足感呢。那么今天文婷和张征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吧。了解的肯定是自己家乡的特色菜啦， 没错， 对呀。那么首先我先自报一下身份，我是天津人，不过其实我爸妈是南方人，所以平时家里不只有北方菜，也还是会有很多南方菜的。 嗯，那说到我的话，我是东北的嘛，100%的北方人，所以不太懂南方那边的菜，但是在东北啊，做菜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字，炖。 哎，炖这一个字就可以精辟的概括了东北菜吗？ 嗯，例如 小鸡炖蘑菇啊，土豆炖排骨，白菜炖豆腐等等，统称大炖菜嘛。 嗯，这听起来倒是蛮符合你们东北豪爽的作风做派的哦。不过呀，其实我觉得炖这种做法吃起来真的会觉得特别的温暖。 嗯，也许是东北本身寒冷的气候造就了这种做法吧。那你呢？你从小到大吃的都是什么样的菜品呢？ 啊，作为一个天津人来说，倒是从来不用担心吃这个问题啊。 嗯， 早餐的话，煎饼果子、豆腐脑、疙瘩菜、糖皮等等，都可以让你吃到撑。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驴打滚儿，都是很著名的小吃呢。这种小吃啊，真的是数也数不清的。但是我妈妈平时在家也会做一些家乡南方的菜，水芹呀、一品锅啊、杨梅圆子呀，可以说是很混搭了。 嗯，这么一听，南方与北方的菜在菜名上就很不一样了。南方更偏于精致一点，就像你刚才说的杨梅圆子。 嗯，对对对。 但是北方就更豪放一点吧，你看我们就直接说什么炖了什么。 啊，对对对，就很简单的就这么很直爽的说出来了，豪放很多嘛。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你看南方来的小姑娘总是白白嫩嫩，说话也嗲嗲的，可招我这种老阿姨喜欢了呢。 哎，你这种语气怕是要把人家小姑娘都吓走了吧。 哎呀，不会不会，我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是吧，我怕啥呢。总之呢，到了大学以后就会发现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从小到大吃的饭都不尽相同，来到了那么一个陌生的城市，比起大脑的反应，胃的想念总是会来得更快一些吧。 嗯，是啊，经常能看到他们在朋友圈里晒晒自己家乡的美食，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而且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在夜深人静比如羞涩之时放个毒，哎，这可真是遭人心了呀。 这么看来呀，他们真的是在尽心尽力的安利家乡菜了。我真的是到了外地，甚至就只有天津与北京这么近的距离，就会感觉到家乡菜的亲切呢。家乡菜那股味道带给我的幸福感真的是无敌了。 哎呀，不用担心，等过几天放假一回家，多吃点，细细品味一番家乡菜的味道，回来以后又是一天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子。 啊，怕是会变成一坨胖胖的文青了吧。 行かないでお願い時を止まってあなたの腕を掴んで好きと言えたのなら 你们家都是谁做饭比较多呢？ 嗯，虽然妈妈做饭的家庭比较多，但是我们家呢是爸爸做饭更多一些，而且我爸爸做饭真的特别好吃，甚至我妈妈的厨艺啊都是向我爸爸学的。 哇，这样的话顿时会觉得你爸爸真是个暖男呢。 嗯，那当然了。 会做饭的男生在这个时代可是很受欢迎的呀。那你从小到大最喜欢吃什么菜呀？ 嗯，最喜欢吃什么菜？西红柿炒鸡蛋吧。 哈，虽然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很好吃，但是我们中华美食如此丰富多娇，最宠幸的竟然是番茄炒蛋这一点，嗯，还真的挺特别的哦。 嗯，其实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嘛，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同的人做起来味道也是大有千秋啊。 哦， 我父母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中，就是甜中带着一丝清爽的口感，无论是做成汤当菜吃，还是拌饭吃，都特别的美味。哎，那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菜啊？ 啊，我呀大概是一个肉食系少女呢。最爱吃的比如说红烧鸡翅啊、糖醋排骨啊、水煮鱼、红烧带鱼，不拉不拉，要不是还有我弟弟跟我抢，我妈妈做的鸡翅我一个人都能吃一盘呢。 哇，这太能吃了。 哎呀，说着说着就饿了，想来最近我妈妈和我通话的时候还经常炫耀她今天又做了多少好吃的呢。 嗯，其实你妈妈呀也希望你能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吧。虽然你看起来还是挺难养活的，光吃肉了。 哎，是吧是吧。 哎，但是不过这也是不是证明了我们爱吃的都是父母的拿手好菜呢？ 嗯，对，我觉得呢，其实父母做菜手艺对一个人口味的养成是有很大影响的呀。就比如说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虽然也做了很多好吃的肉，但总体的口味其实是偏淡的，这就导致我不太能接受重口味的东西。嗯，即使喜欢吃，但是其实吃辣的能力是很弱的呢。 还有我的花式西红柿炒鸡蛋，不是我父母把它做得那么好吃，我也不会注意到它的美味吧。 嗯，听你这么一介绍，我确实也觉得西红柿炒鸡蛋也不简单呢。啊，而且记得啊，有一句英文谚语叫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其实可以说，现在的你就是家乡的味道所造就的。如果你生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即使基因不会有任何不同，但是你的口音啊，你的口味呀、啊、你所思念的那股味道啊，都是不同的呢。 嗯，所以不管怎样啊，还是家里父母做的酸菜最好吃了，最让人阔别已久后能产生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嗯，因为家中那饭菜的味道，其实啊，就是父母留下的那份最本真的，希望你能吃好喝好，健健康康长大的祝愿吧。 热泪盈眶的感觉。 嗯，因为家中那饭菜的味道，其实啊，就是父母留下的那份最本真的，希望你能吃好喝好，健健康康长大的祝愿吧。比起视觉、听觉和触觉，其实嗅觉才是最灵敏的感觉吧，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转换，直接传递到大脑做出反应和指令。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对一段事情的记忆会是一种味道呢。 嗯，是啊，有的时候在大街上走着，突然就会闻到一种很熟悉的味道，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回忆的翻涌啊。 啊，我也是啊，有的时候我追剧，因为我非常喜欢一次性把全集看完，所以在那种过程中，我往往会吃同一种零食或者同一种小吃，等到很长一段时间后啊，再回忆起那部剧，就会很神奇的有一种感觉，哦，原来那个剧是这个味道的呀。 哦，蛮有意思啊。 嗯，所以大概味觉是一直在牵动着我们的情绪的吧。 嗯，家乡的味道啊，已经浸润了我们从记事起到整个青葱年华。每当我们回到家围坐一起吃着从小到大父母一直为你准备的饭菜，再次尝到那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全身突然又充满了力量，可以全副武装地去面对生活的每一次挑战了。 是啊，就好像会突然有了力气去做一个内心充满着正能量的孩子呢。 嗯，对，就是像孩子一样，在家乡人的面前啊，你终于不用再强装做一个无坚不摧的大人，而是一个随时撒娇发脾气都可以被宽容的孩子 啊。这样真的是太好了呀。嗯，说到这里，现在的我真的好羡慕高考以前的我啊，因为他还可以每天上学快要来不及的时候，从妈妈手里能拿过一袋早饭，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学业任务后，和家人坐着好好吃一顿晚饭，好像这样的日子，这股家乡的味道就会一直一直继续下去，好像永远都不会和彼此分开呢。 所以说啊，离家的开始，同时也就是我们发现家的好的时候，希望以后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会被珍惜吧。 希望在一起吃的每顿饭都能被记住吧，让那股家乡的味道陪着我们，完成我们人生的旅途，直到到达那人生的彼岸。好啦，今天的花之与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能在一周繁忙的学习与生活中陪你们度过一段治愈和幸福的时光。主播文婷， 主播张征，代表导播雅洁、豪放，祝大家一周天天都有好心情哦，我们下期再见吧。 趁天空还明媚蔚蓝， 趁着花朵娇嫩鲜艳， 趁眼睛看来一切美好， 趁夜幕还没悄悄降临， 且小憩一会儿吧， 做一段梦， 追一阵风， 等醒来， 等风来， 等我们来。这里是繁星低语， 在法大头顶的星空， 在星空低语下的法大，主播张征， 主播文婷，为那个繁星选中的你 奏出动人的和弦， 溢出青春的华彩。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繁星低语，我是主播张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老好人往往不受人待见，自己明明与人为善，有求必应，很好说话，可为什么别人都不把我当回事儿呢？我觉得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心理学的期望失落效应，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切身感受，当我们向一个平时不好说话的人求助时，心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即便遭到他的拒绝，我们也不会感到失落或者生气。当我们向一个老好人求助而遭到他拒绝时，心里就会特别的失落或者特别的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好人以前一直都是什么事情一找他就答应，什么东西一找他要他就给，所以我们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凡事找他都会答应，于是我们都对他充满了高期待，而一旦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我们的高期待就会砰一声爆裂，那种爆裂引发的失落感就会让我们对他产生极大的憎恶。第二个原因大概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棱角，这个棱角就是一个人所带的磁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像磁铁，总会有吸引和互斥。老好人因为隐藏了自己的爱与憎，而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没有磁性的木头。诚然，你不会被别人排斥，但你也绝对不会吸引别人。更进一步的来看，如果各个磁铁都找到跟自己同类的磁铁而扎堆时，孤零零的一块木头又跟被人排斥有什么区别呢？不得罪任何人的老好人其实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呀。而拒绝在这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今天张征就和大家聊一聊拒绝这件看似很难但大有裨益的事吧。昨天看到白岩松的一段话，为什么别人越来越不把你当一回事儿？因为你太好说话，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你成功塑造了一个毫无原则的自我。既然你没有了原则，那人家对你自然就没有了底线。李夫人是汉武帝最钟爱的女人，她原本是一名歌妓，因绝世姿容而受宠，被封为夫人，地位仅次于皇后。可惜好景不长，她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病入膏肓。汉武帝前去探视她，李夫人却以背蒙面，不肯相见。汉武帝说，让我见一面，我封赏你的兄弟。李夫人则说，我不能见君啊。汉武帝问为什么，李夫人说，我出生卑贱，能得君宠爱全凭一张脸，现在我病了，容颜大损，君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定会厌恶，我只有不让君见我，君才会一辈子记得我。结果果如李夫人所料，由于汉武帝临死也没见上李夫人一面，心中十分痛苦，便命宫廷画师画了一幅李夫人画像，画在甘泉宫，以解思念之苦。人的价值就是从拒绝中得来，你拒绝过的东西才是你的价值。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个是一团和气万事都说好的人，一个是棱角分明桀骜不驯的人，你会比较珍惜哪一个对你的好呢？结果被提问者多数回答后者。为什么呢？他们会告诉你，不患寡而患不均。什么叫好？好来自于比较，是通过你对别人的态度比较而得出的。如果你对我的态度和对别人的态度没有任何差别，我又怎么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好呢？当我发现我对你好和别人对你差你都会笑脸相迎时，那我对你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珍惜后者，正是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和对别人不一样。很多人在遭遇别人求助时，心里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我拒绝他不喜欢我怎么办？但其实那就让他不喜欢好了，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会喜欢你，重点是让那些喜欢你的人更加喜欢你。为什么老好人总是交不到真朋友？你都不懂得拒绝，哪来真正的朋友？所以有拒绝才有真情。 我一个女生朋友开始发愁，她有很多衣服，可还是觉得没衣服穿。但是双十一接着双十二不停地买买买，为什么还是觉得没衣服穿呢？她室友的一句神回复说，你不是没有衣服穿，而是不知道怎么穿。著名时尚作家戴安娜说过一句话，若你衣柜里什么衣服都有，那只能证明你没有自己的风格。戴安娜解释说，所谓的品味不是建立在你选择了多少东西上，而是建立在你拒绝了什么上。所以有拒绝才有品味，一个人拒绝什么就证明他有什么样的原则、品味和立场。所以时尚界有句名言，所谓品味就是拒绝。现在可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最后你有能力有权。时尚界有句名言，所谓品味就是拒绝。现在可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最后你有能力有权利拒绝什么，反倒真正成就了你的个人品味。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的小故事吧。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从不喝酒，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大家出去聚会时，他总是喜欢说，今天我感冒了不能喝酒，或者胃疼不能喝酒。一开始这些话还挺管用的，但时间一长大家就都不买账了。上次你就没喝，今天不喝不行，老是感冒你骗谁。结果他就经常被灌得大醉。同样班里另一个男生也不怎么喝酒，但是聚会时他反而是这么说的，我不喝酒，斩钉截铁的。所以不管大家怎样劝他就是不喝。结果没过多久大家就都习惯了。所以当我们定下一些处理事情和为人做事的原则后，就会发现很多让我们两难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而有拒绝就有原则，建立原则的一个大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开口，原则就已经帮你消解了很多麻烦。因为原则一旦被别人接受，我们就能从人情世故中获得解脱。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生活中大半的麻烦是由于你说 yes 说得太快，而说 no 说得太慢。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大家请往这边看，

还有风骨。陈道明的风骨就是由一个个拒绝所塑造的。所以冯小刚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心理学有句名言，你的原则构成了你这个人，就是说一个人是由他所拒绝的东西塑造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拒绝让你区别于他人，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妥协和迎合让你区别于他人。我们都喜欢说灵魂这个词，灵魂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你所塑造的一个又一个原则组成的。欢乐颂里有两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邱莹莹总是遇到无耻渣男，第二个是安迪总是遇到白马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言以蔽之，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都是从你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开始的。人的价值是靠拒绝得来的，你有什么样的拒绝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拒绝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生。那些你所拒绝做的事情才成就了更好的你。而相反，有点残忍地说，一个不会拒绝、不懂拒绝的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好了，主播张征代表导播豪放雅洁，祝大家一周天天都有好心情哦，我们下期再见吧。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放肆心情，放肆娱乐，这里是放肆音乐，主播长安代表导播 Candy 再次与大家相遇在主楼301。那么今天就让我为大家推荐几首吸猫时听的歌吧。 Pair of hopping long boots and a pistol is shoots is the wish of Barney and Ben. Dolls that'll talk and we'll go for a walk is the hope of Janice and Jen. Mom and Dad can hardly wait for school to start again. 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 tree in the Grand Hotel, one in the park as well, the sturdy kind that doesn't mind the snow.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Noah Sirens、like、It's beginning to look a lot like Christmas. 作为一首圣诞歌，它的曲调轻快而温暖，就好像坐在椅子上品着小酒，旁边壁炉里的炉火温润，把春雪的寒冷都隔绝在了外边。而 Noah 的嗓音中透露出一点小调皮，有淡淡的爵士味道，但又不完全悲伤，反倒有些歌舞剧的感觉，一起来听吧。 To see is the holly that will be on your own front door. So it's Christmas once Come on.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就像冬日的室内，那么这首 I'd rather be with you 就像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安静的码头，海风淡淡的吹过，天空中下着毛毛细雨，有鱼游过脚边，水面划开一圈圈的涟漪，手里捧着一本书，半天才翻一页，是没有人跟在后面催促的惬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再躁动的心都会安静下来的吧，一起来听吧。I'd rather be with you. Say you want the same thing too. Now here's the sun, come to try the rain. Warm my shoulders and relieve my pain. You're the one thing that I'm missing here.这首歌中略有些沙哑的男声来自 Joshua Radin， 一个在中国并不怎么出名的歌手，但我保证他的歌声绝对会让所有听过他的歌的人都记住他。他的嗓音适中，既没有 Maroon 5 主唱亚当的尖嗓，也不及油管上 Jordan 的低音撩人，但就是这种淡淡的声音像风一样拂过我们的面颊，让人心情舒畅，继续来听吧。作为前组合 M2M 的一员， Marit Lesson 的嗓音很甜美，穿一身粉红印花的连衣裙，套一双小白鞋，感觉就像连衣鞋的英文花体一样俏皮可爱，令人着迷。这首 If a song could get me here 就延续了这种风格，甜蜜又不失清新，让人看到了一个纯真的少女对着自己心爱的人活得自由而干净，一起来听吧。就想起了上学期支教的时候，一群还没到我腰的小部头们就冲过来，张开双手抱住我，那一瞬间甜蜜和温暖充斥了我，就像这首 If a song could get me you 一样。然后我在黑板上画着小动物，他们在下面认真的学着，偶尔的吵闹都是美好的，他们就像是一群小猫围绕着我，我简直就要被满足冲倒。 继续来听吧。 If you'd only see me, I would prove my love for you. I could swallow half the moon. Just tell me where, tell me when, I will have you back again. Yeah, here it is, here it goes. I could try it, rock and roll, change your life forever too. A song could get me in, I could make it high or low. Sing it on the radio, if that is what I need to do. A song could get me in, yeah, here it is, here it goes. I could try it, rock and roll, change your life forever too. A song could get me in, I could make it high or low. Sing it on the radio, if that is what I need to do. If a song could get me in. Help me to love like you loved, to serve like you served, to speak only words of truth. Help me to care like you cared for a world in despair. Help me to love like you. 一听到这首歌，整个人就不自觉地跟着一起跳动起来。 Johnny Dias 的男声很温暖，也很灵动，就好像在开足暖气的大房子里，赤脚踩在毛绒的地毯上，搂着猫跟着节奏一起跳，跳累了就一起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呼呼地喘着粗气，再把小猫高高地举在胸前，看看它兴奋地挥动手脚，那种幸福感是难以形容的满足。一起来听这首 Love You Like You Love。教教我怎么像你一样去热爱别人呢？这首歌不仅歌声温暖，歌词也很感人。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你却包容着他们，热爱着他们。那么我也想要像这样活着，继续来听吧。不过要是按着这种节奏撸猫的话，怕是会被小猫挠哦。来说，这首 Lanka 的 The Show 明显更广为人知。 Lanka 对于大家来说一定十分熟悉了，她的声音就像小猫一样，不起眼的，没什么特别，但就是甜甜的，能够抓住人的心。 不管是喜悦还是悲伤，都是古灵精怪的，就像个在森林里歌唱的小精灵，无忧无虑的在林间清新的空气里自由的飞舞，一起来听吧。就像这首歌一样，自由奔放跳动的灵魂，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了那种老式的碎花布裙，在明媚的夏日里旋转起舞，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摆着身体。不得不说，这是一首能让身体放松下来，驱散一天疲惫的好歌，继续来听吧。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ed 1, 2, 3, 4. 清新的吉他，优美的钢琴，婉转柔和的声线，这个来自西雅图的美丽女人给美国民谣界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声音。她就是 Rosie Thomas， 听着这首 Say Hello 就像是春光下坐在树旁看牧羊人拿出他珍藏几十年的破旧吉他，听他弹唱自己放羊时写的歌，看前面草地上肆无忌惮奔跑的羊群。歌中夹杂的男声来自 Sufjan Stevens， 我在介绍 Mystery of Love 这首歌的时候就讲过他了，一起来听吧。 If I see her standing there alone at the train station 3 stops from her home, I have half a mind to say。 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暗恋的故事，男生女生各自想象着两人认识后的场景，却都没有勇气说出第一声 hello。 清澈的男女声交杂，讲出了暗恋的那种小心翼翼，想要靠近却又害羞的溜走的美好。不过在歌的最后，他们终于说出了第一声问好，这种暖意正是西猫时的最好收获。